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5集。司机把他推醒的时候，他一睁眼就看到了小区特别土豪的大门，以及大门上特别土豪的小区名字，顿时觉得压力很大。回家对他来说真不是件享受的事，尤其是编号和编心语同时在家的时候。他没让司机把车开进小区，下了车慢慢顺着小路溜达。到了家里院子门外，他掏钥匙的动作也很慢，总在想会不会掏到一半电话又响。推开客厅大门的时候，林阿姨的声音传了出来。 小南回来了。 阿姨，我中午跟同学吃饭回来晚了。 没事没事，你爸还念叨呢，我就说啊，肯定是跟同学在一块儿。哎呀，这才刚到夏天怎么就感觉晒黑了呀。 我就没白过。 边南正想拿着包回楼上自己房间，一抬眼看到了客厅里坐着的编号，笑容不受控制地僵在了脸上。阿姨拍拍他后背， 瞧这一身汗呢，赶快上楼洗个澡，给你买的衣服啊我都放你房间了，你看看喜不喜欢啊。哦对了，你爸在书房。 好，谢谢阿姨。 老爸的房间在3楼，3楼基本是他的地盘，书房、健身房、收藏室，弄得挺像那么回事。不过边南很少上去。到自己屋里放了包之后，他看了看放在床上的几个袋子，衣服裤子好几套。边南喜欢黑白灰不起眼的颜色，阿姨却喜欢亮色，每次买给他的衣服颜色都很亮眼。他挑了几件稍微素色些的，打算回学校的时候带过去，然后出了房间准备去书房跟老爸聊几句。刚走出房间，发现边心雨正靠在走廊里，看到他出来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才一抬下巴。 哎，边南。 嗯， 那个你跟那个秋意你俩熟吗？ 凑合。 他是不是腿伤了呀？ 啊，骨折了。 啊，伤得怎么样啊？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？他是不是没在医院了？ 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 那我能找到他我还问你吗？他电话关机的。 关机？好像每次打电话过去都打的是二保留的那个号码。秋一的手机关机了。 你说话呀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听人说的，我连他电话号码都没有。 怎么可能，我不信，你电话我看看。 边南没理他，转身直接往楼上走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情，他跟秋意还真就是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关系。边心雨拉住了他的胳膊，提高了声音， 给我看看。 心雨， 没跟你说话。 撒手。 边南烦躁的不行，但最后还是在边心雨松开他胳膊之后掏出了手机扔到了他手上，然后上了楼。他的电话里存的是二宝那个号码，用的名字是小卷毛。老爸坐在书房的落地窗前泡茶，听到他进来招了招手， 来喝茶。 边浩对茶没兴趣，更喜欢咖啡。边心雨每天减肥，如果是减肥茶他还有可能喝一口。家里能陪着老爸玩玩茶的只有边南，虽然他对茶也同样没兴趣，但他却是家里唯一不会公开抗拒老爸的人。他不敢，他没有底气。 中午是跟同学吃饭去了。 嗯， 阿姨给你买的衣服看了吗？ 看了，挺好的。 老爸停了一会儿，似乎是找不到话题了，于是靠在椅子上不再出声。边南也不说话，自己倒了杯茶喝了，也往椅子上一靠，闭上了眼睛。他一夜没睡好，今天又忙活一天，闭上眼没两分钟就全身发软的跟周公打太极去了。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身上搭了条小毛巾被，老爸已经没在旁边。他拿过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杯，起身出了书房往楼下走。到二楼的时候，他听到楼下客厅传来了笑声，靠着栏杆看了看，边星宇正靠在老爸身上说着什么，一家人笑得很开心。边南打消了去楼下凑数的念头，回自己房间。他的手机被边星宇放在了桌上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估计边星宇没找到什么有用的号码。他坐到桌前，打开了电脑，给万飞打了个电话。 在干嘛呢？ 楼塔呢？你在家？ 啊，来斗地主。 靠，行吧，斗地主就斗地主。哎，你可真没劲。 老爸这个周末两天都在家，边南也只能一直在家待着。中间给邱一家订了两次 KG 送过去，邱燕还打了电话过来，兴奋地表示好吃。邱毅没跟他联系，估计会对他连续两顿都让小不点吃 KG 有意见。 唉，难伺候啊。 边南打开网页，输入了傻子菜谱几个字，搜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想搜的是懒人菜谱。懒人菜谱多如牛毛，都说自己可以让零基础傻子做出美味，看多了会让人产生一种自己已经是大厨了的错觉。他仔细地挑了几个食材方便处理的菜，在手机上把步骤都详细记了下来。按这节奏再来一个月，没准以后宿舍的人都不用翻墙出去找宵夜了，边打厨为您服务。每次边南回家，活动的主要范围就是自己的房间，除了吃饭，他能不出就不出，玩玩游戏或者看电影。最多是有时候后院没人，他会去院子里待一会儿。不过去年边星宇在后院养了只杜宾犬，看着很凶，最大爱好却是见人就舔。边南在后院待着的时候，有一半时间在躲他的舌头，一不小心他就能扒着你胳膊往脸上舔。边南去院子里待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就被舔回了屋里，闷头斗了一小时地主。家里的保姆上楼来敲门，他才下了楼去吃饭。在家吃饭的时候，边南一般不怎么出声说话，除非直接问到了他，否则就埋头吃自己的。边星宇在走廊拐角正要下楼，听见他门响，又退了回来。边南看了看他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， 我真没他电话。 谁问你要电话了？谁跟你说话？神经病。 我回学校了。 下周是不是要考试了？ 嗯， 好好看书，让老吴送你吧。 我 晚上我要去接人，会喝酒，得让吴叔开车，让他自己走。 你几点接人？ 不用送了，我打个车就行。 边南把包甩到背上，没看编号，直接走出了家门。他打了个车回了学校，到门口的时候接到万飞的电话。 到哪儿了？ 校门口呢。 哎，我刚从家里带了一大兜我妈做的麻辣牛肉干过来，我们正商量着买点啤酒晚上看鬼片呢。 我去买吧。 哎，行，你正好带回来啊。 边南过街到对面超市拎了一打冰啤酒，正结账的时候有人走进了超市。他扫了一眼，发现是潘逸峰那伙人。潘逸峰一看是他，马上走过来揽住了他的肩膀。 哟，回来了，周末过得好吗？ 嗯。 你那天是不是去医院看眼睛了啊？你眼睛是不是瞎了呀？ 边南知道潘逸峰指的是那天他没下车就跑了的事儿，觉得这人简直烦透了，没完没了，跟老太太更年期过不去了似的。他扯了个大塑料袋把啤酒装上，推开潘逸峰，边往外走边说： 是啊，我眼睛最近有点毛病，除了人什么都看不清。 操，你把话再给老子说一次。 边南跟潘逸峰的关系算不上紧张，还一块跟航运的打过几次架，平时就算有点小摩擦也一直没擦出什么了不起的火花来。但这回潘逸峰看样子却不打算轻易作罢，本来他不想惹麻烦，无奈这两天他心情的确不怎么好，潘逸峰如果坚持找麻烦，他当然也不好一再推辞，面子总得给点嘛。边南回头盯着潘逸峰的脸，重复了一遍之前说的话： 我说我眼睛最近除了人什么都看不清。 你找死是吧？我忍你很久了。我 潘逸峰抬了手想往边南脸上招呼，没等边南退开，后面超市收银的小姑娘拿着手机出来了，尖着嗓子喊了一声： 哎，别在这儿打架啊，在这儿打我可给你们教练打电话了，我这儿有你们体校好几个教练电话。 小姑娘说的，要是我报警了呀，估计没谁会在意她，可说的是有教练电话，无论真假，这威慑力可就大得多了。边南看潘逸峰他们几个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，也没有继续动手的打算，于是转身往学校门口走了过去。刚过了街，就看到万飞和孙一凡还有朱冰一块从校门里晃了出来。 靠，就一滴溜啊，这能够吗？我们几个还怕你拿不了下来接你呢。 你们还打算一人一打？我一罐就能睡到明天中午了。 我们根本就没算你那份儿。 哎，潘逸峰那几个盯着你是什么意思啊？ 没事， 找你约呀。那约呀？为什么呀？ 不提了。 边南不想多解释，自己回家都到家门口了，又被支回学校的事儿，快步走到了前面。万飞老妈做的牛肉干很美味，量还足。四个人开了电脑，温习完两部《午夜凶铃》，啤酒都喝光了，牛肉干还有多的剩下。边南只喝了一罐啤酒，但为了缓解牛肉干的麻辣，他喝了好几大杯的水。 我去厕所。 刚从床上下来，穿上拖鞋，宿舍里几个人纷纷表示要结伴去厕所，争先恐后扯来扯去的往外扑，谁也不肯落在最后。 服了，你们至于怕成这样？ 嘿嘿嘿，还好我在家洗了澡。 边南上完厕所之后扑到床上，抱着枕头就闭上了眼睛。今天只喝了一点啤酒，没有到达发晕的线，不过对瞌睡挺有帮助。闭上眼没多久， 他就伴着宿舍里几个人兴奋的聊天声睡着了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